典九六九 就是爱经典， 经典经典九六九就是爱经典。 我不要日日夜夜在熟悉的笼牢，我只要闯荡异国，走在陌生的街道，带上背包奔向海岛，眺望城堡，听得到站在山岗聆听风的狂啸，看得到躺在稻草享受春落的热闹，你会知道来自灵魂这种呼召。我曾在山岗聆听风的狂啸，看得到躺在稻草享受村落的热闹，你会知道来自灵魂这种呼召。我曾谁还要等待，时间不要留白，就画上属于我们的色彩。我存在就要活个痛快，生命是自由自在，谁还要等待，时间不要留白，和我一上天开，唱一场戏 为何他要推迟？ 坛干杯，祝十年万岁。 胸襟越磨越宽敞，

看看吧，你们，趁一切还有可能。要知道，有一件事我看得非常的清楚，那就是你们正在靠近悬崖的边缘，而悬崖的下面，乱石密布。 爸爸，我们这是要去哪里玩啊？ 我们要去内蒙古的赤峰。 那为什么是去赤峰，不是别的地方呢？ 因为赤峰能让你骑马、射箭，还能带你踏沙冲浪、沙漠探险。赤峰还有特别神奇的冰臼群、险峻的石林，晚上住蒙古包，还有篝火晚会呢。 那我们快点到赤峰吧。 全家去赤峰，愉快又轻松。 我是六人游定制旅行的潮汐，跟团游太累，自助游太烦，定制旅游请下载六人游 APP。经典九六九，精英都在听，祝经典九六九六周年生日快乐！ 我是木鸟短租创始人兼 CEO 黄月，找特色民宿上木鸟短租，体验一间房一种生活。经典九六九，精英都在听，祝经典九六九六周年生日快乐！ 我是闪送联合创始人于红进，每一次善良的递送都是一种情感的传递。闪送同城一小时速递，专人直送更快更安全。经典九六九，精英都在听，祝经典九六九六周年生日快乐。 我是小仙炖仙炖燕窝的创始人林小仙，小仙炖仙炖燕窝新鲜营养又好吃。经典九六九，精英都在听，祝经典九六九六周年生日快乐。 我是曹操专车北京分公司总经理李宗辉，曹操专车不辜负每一程的相遇。经典九六九，精英都在听，祝经典九六九六周年生日快乐。 繁华都市里，远离车水马龙的喧嚣，在时光里回味你最经典的青春。老唱片的气味夹杂在耳语的风中，窗外的四季被装裱起来。听经典音乐第一台，北京 FM 九六九，随时随地听经典，听经典。

然守在你身旁，想与你乘着流逝的时光，不再无视沙漠或海洋，就算全世界都暗淡，你始终在我的心上，想与你飞向未知的远方，渲染，就算当时间都停止，我依然守在你身旁。就算当时间都停止，我依然守在你身旁。 诗歌、红酒、时光、对味，才是最完美的遇见。流动的光阴，岁月的声音。北京 FM 九六九， 北京 FM 九六九， 九六九精英有话说。 青年演员张一山， 我读的书太少，我看过的电影太少，这作为一个专业的演员，职业的演员来讲还远远不够，所以我希望我能够再提升一些，也确确实实那时候拍摄的机会比较少，可能有的时候看到一些文章或者一些报道说可能不拍不了戏了，或者是他长残了，或者他怎么怎么着了，我也就看看就一笑就过去了。人好在有自知之明，因为我确实长得不好看，之所以能看开看明白一些事情，是因为他知道自己心里想要什么，他知道自己是谁，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作家编剧刘和平， 作理我口述，打字员打，写的时候机位报告，所有人物的调度都一定首先呈现在我面前，然后我在写这个人的戏的时候，我一定要附到他身上去，我就是他，很好神，所以当这句话说不说得出口，这个行为能不能做得出来，这个反应准不准确，你如果不当总制片人，当你把剧本交出去那一刻，就等于你把女儿交给别人。 清华大学计算机系研究生尹小元， 清华校园非常大，有时候一门课到另外一门课，从一个教学楼换到另外一个教学楼，有一公里多两公里的距离，我必须驾驶着我的轮椅在人群中穿梭来往，雨特别大的时候我身体都会被淋湿，淋湿之后身体又会特别痛，还会高烧不止，所以我经常左手吊着点滴，右手写着作业，我没办法去上厕所，所以我不喝水，我平时在学校给自己限了一个限量吧，一小杯300毫升左右，就这么多，喝完就不再喝了，不管是夏天有多热或者冬天有多么干燥。清华计算机系每年有非常多的国家级以及世界级金牌的选手保送进来，但是对我们尤其来自比较偏远的云南地区，没有接受过计算机专业教育的人，可能真的非常吃力，然后自己就一个人在宿舍里一道题又一道题的练，你可能一道题一写就是5个小时，就当我写完那道题的时候，我才发现这5个小时我坐在椅子上没有一动不动，可以说本科4年所有学的课加起来200多学分，几十门课，我从来没有任何一门课翘过课。 九六九精英 news， 精英 news， 欢迎收听九六九精英 news， 我是晨曦，一起来关注本节资讯。据潜在投资人士最新透露，美团香港 IPO 承销商之一高盛当前给美团的最新估值是最低可达570亿美元，摩根士丹利给出了约580亿美元的估值。近几个月来，美国对全球1/10的国家发动经济战争，使得这些国家正联合起来抵制美元，并建立一个对美国来说鞭长莫及的平行金融体系。分析人士认为，如果这些国家取得成功，这将对美国在全球的影响产生重大变革。华创牛波坤测算，从资产端看，2015年以来，地方政府新增政府债券以外的隐性债务扩张达到26万亿，从资金端看，规模在22.4万亿，预计再次使用债务置换方式去进行存量债务清理的概率较低，严控新增加化解存量可能是本轮隐性债务风险化解的主线。好了，以上就是本期九六九精英 news， 我是晨曦，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是当时的微笑，生活中叫做失望，越想念就越孤单。若再被寂寞迎头赶上，多感伤，原来只是正常。你是不是也在品尝一个人的咖啡和甜光？是不是也忽然察觉到，多出时间看天色的 始终在你身边，九六九报天气。 Hello， 大家好，这里是经典九六九，我是每天早起、偶尔熬夜、全年无休的天气主播林奇。今天是9月1号，星期六，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北京市最低气温在19度，最高气温27度，西风1到2级，天气阴，可能伴有小雨，空气质量凉。夜间到明天的气温为19到25度，明天白天最高温度为25度。再来关注一下北京各区天气情况。朝阳丰台在19到28度，大兴在19到27度，海淀在19到28度。接下来听到九六九报天气之生活小贴士，秋季美容护肤小常识。 秋季美容要补水保湿，每天一定要摄入足够的水分，并且随身携带补水保湿喷雾，有事没事呢可以喷一喷，回到家里还可以用面膜、纸巾泡爽肤水或者是化妆水等，做一个简单的补水面膜，还要多吃一些具有抗氧化功效的食物。美容护肤呢，不能只是表面功夫，从饮食上调节才能很好的解决根本问题。因为葡萄中的葡萄籽含有丰富的葡萄多酚，所以建议大家多喝一些葡萄汁，记住连葡萄籽一起打哦。同时呢，还应该吃一些富含维生素 C 的水果，比如西红柿、黄瓜等。周末很想出去玩，但是又没有时间走太远，根本不是问题。我们隔壁的天津呢，就有超多免费好玩的景点。海河两岸就是天津最繁华的街区，同时也聚集了很多优雅的历史建筑，西洋与中式古典和繁华交织，景观浪漫。在这里漫步、观光、乘船都很不错。上游海河最好的时间当然是晚上，华灯初上，光影随着流水在颤动，和风吹拂着星海中的碧波，简直太醉人了。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九了九报天气，感谢收听。 一路走来，我们总是无时不刻在听别人的歌，却忽略了从前的自己也是一首首被遗忘的老歌。找回曾经的自己，听只属于你的电台，当精英遇上经典 FM 九六九，品味时光之美， 爸爸，我们这是要去哪里玩啊？ 我们要去内蒙古的赤峰。 那为什么是去赤峰，不是别的地方呢？ 因为赤峰能让你骑马、射箭，还能带你踏沙冲浪、沙漠探险。赤峰还有特别神奇的冰臼群、险峻的石林，晚上住蒙古包，还有篝火晚会呢。 那我们快点到赤峰吧。 全家去赤峰，愉快又轻松。 我是 XPEL 文洁旗舰店总经理陈文杰。 XPEL 只贴膜，贴好膜，听经典音乐就在北京 FM 九六九，祝经典九六九六周年生日快乐。 我是亲盟养老联合创始人阿军德，经典九六九精英都在听，亲盟让养老变简单，祝经典九六九六周年生日快乐。 我是牛卡斯的副总裁王铁军，经典九六九精英都在听，四 S 店高端维修连锁牛卡斯，祝经典九六九六周年生日快乐。 我是建远公司副总经理、虹桥市场党支部书记、常务副总经理宗永霞，经典九六九精英都在听，祝经典九六九六周年生日快乐。 大家好，我是水晶之恋婚纱摄影总经理傅孝宇，经典九六九精英都在听，祝经典九六九六周年生日快乐。 我是戴宋总裁刘东坤，经典九六九精英都在听，便捷百姓生活，推动商业发展。戴宋祝经典九六九六周年生日快乐。 景区发展缺资金，景区缺游客，景区想转让，最美中国旅游联盟全都帮您解决。最美中国拥有雄厚的资金实力、强大的媒体平台、专业的营销团队，致力于为景区提供全方位的服务。咨询合作热线：13301125069，13301125069。 你不知道，我每天忙这个忙那个的，应酬啊，一个接着一个。 我每天开着车跑完这个客户又奔那家公司，连听音乐的时间都没有了。唉， 其实我也一样，每天都忙得分身无术，还好我每天都听经典九六九，放松心情，感受一份舒心。 电波带给您的不仅仅是快乐，您的产品也能搭载我们的轻松电波，和他们朝夕相伴。经典九六九启动广告城市合伙人招募计划，寻找想创业、有资源、有梦想的九六九广告城市合伙人。合伙人专线：13301125071，13301125071。 我是冰，我缓慢的移动，我保持着世界的清凉。不过这些都成为了过去，你们人类不停地给这个星球加温，我一直尝试去警告你们，我将自己片片剥落，轰然坠入大海，

时代，虽然少了时间，千万不要倦怠。今天的事交给今天去做，因为明天才有很多时间一起去疯。有放肆的节奏，看你放肆的互动，看你放肆的感受，看我放肆的创作，让我怎么再说 ？People feel my flow， 看我拿着麦克风，我就是快乐的 show。 忘了你存在，有什么？ 风吹着，我一个人站在街头，孤单，好像充满宇宙。你的手还在我右边牵着我，回头，你怎么消失了？一直走，一直走，一直走，不停地走，挥霍着自由，多远才是出口，多久才到尽头。送你情歌两三首，就算我什么都没有，如果爱要远走，让它带给你自由，我宁愿停留。送你情歌两三首，写下你的温柔，分开时候无需泪流，若你快乐我就觉得足够。